香港人网，敢讲至好听。 郭博士答客问。 拉住啲背啊 ！Hello。咁啊，歡迎今日咧，大家有呢個人網啦。咁今日啦，我咧就 Irene 就又同阿 Doctor Quok 一齊講講。咁近期咧，我哋成日都即係聽到拉布呢樣嘢啦。咁其實拉布嘅背後係點嘅咧？咁譬如喺全世界嚟講啦，咁我哋知道有好多遠因，有啲近因嘅喎。咁譬如阿 Doctor 你講下，即係對於整個遠因，譬如佢嘅政治文化係點啊？譬如香港近期又有呢個咁樣嘅拉布，係咪一個文明嘅做法咧 ，Doctor？ 首先要澄清，今晚上嚟咧就基于系我早两日咧睇咗一啲电视节目，一个咧就系、是、周日北港里有线嘅，咁啊见到有啲工联会个潘议员啦、潘佩球同埋刘梦红先生，佢哋答啲问题咧系自己误导咗自己嘅，咁我哋自己误导咗自己咧就好危险嘅，因为人咧佢。佢本 圈入邊，當其實都再探討咁樣。 第一個 通識員唔會東拉西扯，通識員，通識員。 咁即係基於嗰個社會咧，去到咁多人，脱離咗本分咧，有責任咧，就話作為一個市民啦，即係上嚟講自己嘅少少嘅觀點。但呢個觀點咧，我都唔肯定係啱嘅，就自己大家聽到嘅人自己去判斷。咁啊，有兩個要求嘅，第一個要求大家知道呢個觀點之後咧，就傳播俾開去啦。就我下面的我手下的人都会将我们今晚的讲话呢会传给中央政府所有中央直系机构的媒体，即是我们有 通识 重点是误导，他误导之下而影响了他对香港政策看法呢，对我们整个香港的民生经济各方面发展都是不对。因为香港咧唔系一个政治城市嚟，首先举一个例子吓，举例咧系目的有啲启发嘅啫，唔系话去肯定一件事。我喺20年前喺我领事馆门口九龙塘深华实道对面咧有间耀中小学幼稚园，有日咧我喺度等我司机翻嚟。有啲小朋友咧就喺度等佢媽媽嚟接放學。我問個細路仔：，我喂，你喺度做咩？佢等媽咪咯。咁我哋正話做咩？我正話讀書咯。而家放學咯。我讀書做咩？揾錢咯。揾錢做咩？揾錢啊，娶老婆咯。娶老婆做咩？娶老婆生仔啦。咁啊，完咗啦。到後期過咗幾個月，我去到蘇聯嘅中亞一個國家開會，喺個庫拉格共和國嗰度嗰啲咧，就係有啲人好養羊有性嘅，有啲牧童，又有個小朋友企喺度。我問佢：我喺度做咩？咁啊，看羊咯。我看羊做咩？揾飯食，即係賺錢揾揾飯食咯。我揾完飯食咁啊點啊？娶老婆咯。娶老婆咁啊點啊？生仔咯，生仔係點啊？看羊咯。咁世界咧就真系好简单，个人都系其实都系为个生存。咁啊，呢个一个整体嘅平面图嚟，亦都一个立体图嚟。 但是今时今日香港在回归之后搞到这样的游戏呢，即我们真的得个笑字。咁啊，讲个拉布背后咧，就正话阿 Ivan 就问有咩原因？原因咧就系、是、拖翻少少远啲嚟讲，因为时间太短啦，即系好大嘅理论又唔讲啦。因为我又唔系真系好中意讲情节，玩我就得啊。你收边个工？譬如嗰晚咁样，佢哋啊喺嗰个拉布度有人掟鞋，哇！我几惊掟屎晚啊！掟屎晚啊！即刻流会啦，咪大剂咁掟屎晚流会啊！周身臭周围咁，你点流紧会啊？嗰几廿个木嘴唔通坐到同你挨啊？系咪先？哇！我死啦！掟屎晚咁啊，大件事咁啊，好多嘢可以思维啊！流会系咪？既然啱讲政治，都要讲少少背景噶喎。喺地球上，即系讲喺世界上，涉及政治嘅架构咧，得三种三大支柱嘅啫。你嗰时读经济啫，你冇读政治啊？ 系啦，咁政治嘅情况 有三大支柱。第一个支柱咧，好多同学、学生、朋友读过啦。希腊传出嚟嘅议会文化嘅政治，即系话你统治者要接受社会嘅制约嘅，可以弹劾你嘅。第二种政治嘅支柱咧，就是中国的特色的支柱，就是皇权政治，即是说在皇帝是权力无上之大的，不接受任何制约的，他的政治特色没人可以制约到的，皇帝之下全部都可以收工，但是在做皇帝呢，你就没人制约到他的，冇制度制約到佢，咁而家乞衣真想做皇帝啦，自己貪污啊，古靈精怪收受利益都想冇人制約佢，係一個悲劇嚟嘅，流傳到而家廿世紀香港發生，就係、是、呢個皇權政治嘅基因流到落嚟，係中國特色嚟嘅呢個。第三種嘅政治支柱咧，就是、大自然嘅制約政治架構，就係、是、印度嘅特色嚟。即是说他的统治者最高权力的人都要受制约，他受神的制约。所以在印度呢，那些祭司呢，当年的等级呢，祭司行先的。他的神的命令呢，你不能做皇帝。有很多规条，这个呢就是很特别的一个政治文化。好了，印度的政治文化发展到后期怎样，很过瘾的。很多朋友今天少少题外话，但都当一种通识。印度咁貧富咁懸殊，點解冇因為貧富懸殊而引起嗰個鬥爭咧？佢哋有宗教戰爭嘅啫，冇貧富。 搞住佢有好多制約嘅喎，即係變咗，即係就算最高嘅又俾一啲最低嘅，咁、 啊、 變咗有個心靈上嘅平衡。 舉一個例咧、啊，譬如話你做總理，你朝有一日你埋單離開世界嗰陣時咧，咁你要擺去恆河燒你條屍嘅。咁喺恒河側邊咧，有一點火咧，係要嚟火化條屍體用嘅，一定要攞個點火先燒得屍嘅。佢成二千幾年咧都冇熄過個點火。好啦，但係我引嗰把火把嘅人咧，係最低下邊嘅賤民指定佢先點攞得嗰把火。即係話你嘅總理臨到嬲尾，你死嗰下咧，你冇佢幫你咧，你都死，你個靈魂上唔到天堂。佢會制約嘅。好啦，另外咧就話你當你千億萬身家嘅富豪，你喺你嘅大宅豪宅度，你裝一個女神，富貴嘅女神。咁你要做個神龛嗰陣時咧，有啲泥土咧要砌個神龛嘅。你要走去妓院入邊咧攞把泥土咧，求一把泥土咧，你先做得呢個神龛嘅。所以變咗佢互相咧就好開心嘅。好啦，最重要咧，佢呢个咁嘅大自然制嘅政治文化咧，即系话人系受咗宇宙一种宿命咧约束嚟。咁咧，我哋简单啲讲咧，我哋演绎佢叫做排队文化。咁排队文化，譬如话有朝一日，Ivan 你住一个大豪宅，有哇有马场嘅你个豪宅，而喺香港啲叫豪宅，叫豪壳啦，嗰啲人系嘛当豪宅，即系豪壳。 啊，一个蜗居，人哋啲豪宅有马场噶嘛，印度打马球噶嘛，即系好似以前有班朋友话打高尔夫球，你点解我自己有打，但我都唔去打，后屘唔去打。我七十年代打高尔夫，咩以前打高尔夫咧系司机车住啲伙计拎住啲球袋啲一架车，我哋依家司机就车住我同我朋友去打噶嘛。而家唔係噶嘛，睇住嗰班木嘴冚家產過孭住通街行，成檔嘢都 down 曬啦，即係連個卡士冇曬啦，係咪先？咩搞笑嘛？人打你就打，係咪先？影衰曬，所以我唔去，我都唔同你啲人企埋一齊，有失身份咪得罪，係咪先？好啦，變咗佢哋嗰啲咁嘅大豪宅咧，我就住間茅寮，就黐住你個豪宅嗰幅牆，起咗間茅屋，日曬雨淋咁啊，揾啲茅草搭嘅啫。但我见你 Ivan 间豪宅装修咧，我就笑啦，因为我排队排到你侧边啊嘛，我下一世咧有人搬入去住噶嘛。好啦，你每日出入见到我咧，你唔会骄傲噶喎，因为佢嗰个排队文化啊嘛，佢大自然制约，大家轮流嘅，即系嗰个轮回嘅。话有啲小日咧，我会住翻出边，所以你见到我咧唔会骄傲，我又唔会羡慕你，即系大家都排紧队。所以佢呢个咁嘅咁特色嘅理论咧。就令到印度咧咁多人口咁多年來咧貧富懸殊咧都冇因為貧富鬥爭嘅，冇打仗。佢哋嘅打仗咧係宗教嘅戰爭。嗰個即係點解要講到呢一個三大政治支柱嘅政治文化咧？中國因為皇權政治嘅文化落到嚟共產黨，表面上冇咗皇帝，但到毛澤東喺五十年代。政協宣言嗰陣時咧，林蚊俾嗰份廣告咧加咗一句：毛主席萬歲！即係變咗咧有個帝王思想。咁但係好多香港人都唔清楚，或者好多外邊人都唔清楚嘅。喺今時今日嘅中國，每年都有應該有成二百個人做皇帝喎。你有冇聽過？ 喺中國裏邊做皇帝，咁點為之皇帝咧？ 他穿晒龙袍，招晒啲马仔，朝头早开庭嘅，封乜封物又参拜嘅，俾钱，每年都拉咗二百个，即系等于佢以前我哋宋朝嗰啲赵太、赵匡胤都系咁啊，吴桥兵变啊，咁啊黄袍加身啊，咁啫系咪？咁啊话啊有啲系报梦做皇帝啊，咁啊武则天又制造皇帝，佢自己又系整定要做皇帝噶。好多而家中國現在每年，我早幾年都知道拉咗二百幾個一年。 咁即係其實中國人喺 佢好多農村啊、山區，佢哋個皇權思想好重， 血統裏邊已經係好有呢、這個即係、就是、皇帝嘅感覺，好想做到皇帝。 所以變咗佢由個共產黨成形嗰陣時咧，佢承傳咗呢個皇權基因嘅思想，即係除咗我之外咧，我冇人超越到我嘅。所以他每逢所有定的政策就说一定的时候他想第一怎样保住我这个皇位，就是我保住党的地位。第二你所有的动作有没有削弱我的党威，我党权的威信。所以他什么都要知道，连你的党员那些尿什么颜色都要知道，就是基于那个皇权思想作怪。好了，但现在他虽然表面上没有皇帝，但就都挺论尽。他将86万几条村，中国即系村落有86万几，咁86万几咧变咗喺基本上咧有86万几个村委书记，跟住有86万几个村长，咁呢扎小皇帝嚟噶嘛？所以变咗佢一落嚟咧86万几个小皇帝噶，等于你陈光诚啊嗰啲咁嘅。维权分子咧，你喺个镇乡下边嘅村咧，你死噶。佢啲人水平好低噶。咁啊，几万个县，十万八万个县，咁嗰啲咪大啲嘅皇帝咯，小皇帝向上，中皇帝一路级级上去。每一个部门嗰个部分嘅党委书记，佢咪又当一个皇帝咯。所以就牵涉到咧，好多人都唔明白话，譬如话改革开放之后，啲人搵到钱。他在國內做官有地位，他賺到錢他當然不會逃亡。在80年代、70年代中末，那時做官沒有錢，只有幾百元，有些幾百元都沒有。 咁点解好多朋友问过我噶？喂，点解佢哋出咗嚟都翻翻去咧？你有冇谂过？ 即系 即系话你得嗰几百蚊，你有机会你出国，自己又冇仔女，或者佢又未死咗老婆，佢咪应该可以逃亡咧？应该唔需要翻再翻大陆啊嘛？有咩着数啫？得几百蚊做个官仔咩？做个镇长咁样，或者做个副镇长咁样。 好似头先你咪讲过， 点解佢唔走咧？ 佢感觉到有一种有权啦、啊，自己好似一个小国之王咁嘅感觉。 呢个真系好重要啦！佢就系话咧，佢享受嗰种权力欲咧，系你钱买唔到嘅。譬如香港啲富豪，你唔可以揸架车晾晒爬头噶嘛。 嗯。 佢做一个区区嘅镇长，佢个左王朝右马汉，系嘛？有队小武装部队跟住自己。在个方圆一百几十平方公里，佢可以呼风唤雨。跟住边个啲农村啊，边个靓女啊，变成佢好多手法可以自己口取豪夺。虽然佢嘅人工得三几百蚊，但佢享受嗰种过瘾咧，你亿万富豪都冇嘅自由社会，所以佢享受嗰种权力带嚟嘅快乐嘅。好啦，基于佢嘅皇权制约。嘅社會延伸到共產黨，佢表面當年打江山，但佢呢個黨嘅成形咧係俾好撈教噶嘛。一班知識嘅暴力分子，共產黨嘅成員呢個事實嘅，大家打開書本都睇到。一班流民，一班三賊，一班幫會中人，一班斯文敗類嘅民棍。再加上嗰啲投機分子，再加上一大堆冇知識嘅農民，咁啊形成咗共產黨。好啦，呢班咁嘅人打過天下翻嚟，所以佢當年咧就猛要借嗌口號咧，等於而家香港有班人，等於香港嘅民主黨派就借個六四嗌口號搞民主搞成一樣啫嘛。佢嗌完一大堆，攞咗鐵江山翻嚟，佢就唔會搞民主。因为他的皇权思想作怪，要搞自己的地位，我做不到一哥我都做二三哥，自己霸个地盘，等于现在你中国这样，某一个大官就霸水力的企业，有些是霸电力，大家都知道，有些是做了电信的业，每一个行业都要霸了，有些大的官的家族霸了石油，就大了地盘，各个都分赃，现在中国很惨的，大家各有各分赃。好啦，佢呢个咁嘅文化落到嚟，到今时今日，所以佢睇任何问题，佢都第一，你唔好危害佢嘅地位，佢个党嘅权威同埋危害地位，同埋唔希望你公开讲佢不是，因为你削弱佢党嘅威信，佢就喐嚟。除咗之外咧，你乜都得。所以其实喺某种环境之外咧，你翻去中国大陆咧，你撇开咗政治唔讲咧。你比香港自由喎，百花齊放。我哋而家香港好慘噶，有朋友嚟到香港，想話夜晚揾啲夜生活招呼下啲朋友，你都冇噶嘛。 而家香港越嚟越少啦，去曬澳門。 你去翻去一北上，你乜嘢點樣玩都有噶。你唔好講政治得噶啦。香港嘅自由仲少過國內噶，你可以話中國冇自由，但中國嘅自由咧，你一普通人冇啫嘛，好多人有噶。他過入境又不用手又不用剩，喜歡叫架車來，可以叫架公安車來接自己就行，叫架武警車來接就行，又不用給過橋費，又不給過路費，你這些自由社會享受不到這些特權的嘛。所以他不是民主的，他民主過你那些外面國家的，看你站哪邊，這麼簡單，所以他有很多人支持他的，那利益者就支持他，等於香港你的功能組別議員，等於香港你嗰扎冇水平嘅土共，佢今時今日埋咗堆啦嘛，佢係靠共產黨呢個招牌嘅權力咧，佢享受到今日佢有嘅嘢嘛，佢緊要支持噶嘛，佢既得利益者嚟噶嘛，係嘛？好啦，點解會其實講到個拉布問題咧？你中國一個皇權政治嘅文化傳承到中國共產黨統治，到你收翻香港。香港回歸，但香港回歸嗰百幾年，雖然佢冇正式嘅民主，但佢英國都係民主國家嘛。 所以他由他英国的新基督教下来宣传的教义，所有这么多教堂在香港，令到就算他英国人在香港统治时间，他都基本上给回你那个法治的公平的嘛，即是你是有冤有路数的嘛。以前的法官拉错了啲小贩啲乞衣回来，他不罚钱不得止的嘛，还在制贫箱给几百蚊你的嘛。 但为什么现在香港的情况又每况愈下呢？ 因为他一回归了，那你香港个社会文化呢转了型了，个个人都有读过几年书啦，以前就个都在中国解放下来，日本仔战后，咁临走之后呢，英国呢就开放了那个社会的民主意识，他们制造很多可以叫做阴谋，但亦总是一个善意的阴谋，他们 是保护香港人，不知道共产党几时发浪礼的嘛。所以我哋睇事情咧，唔可以淨係睇一邊，淨話啊英國人做咗好多陷阱，佢有做陷阱。但政治上嚟講咧，佢哋都有一個基督文化噶嘛，佢都維持一個社會公義，變咗佢設計嘅陷阱咧，就佢都有個動機咧，一個善良動機咧，話都要保護一班香港人。因為點解咧？即係大家要知道英國嘅政治文化咧，喺歷史上咧係比較好深厚嘅。他亦都係好有經驗。當年我哋睇駕鴻街嗰個太子站，佢嘅設計，你哋得行坐地鐵站，你睇下，佢原本就喺嗰個站咧，就係將你粵北嗰邊咧就交翻俾你中國，以嗰個為終點。你香港九龍咧係1999年噶嘛，割斷嘅。我交翻我根據嗰個租約，我咪交翻俾你大陸政府咯。我由太子站嗰度咧為分界，繼續係我英國人嘅統治。 係啦，咁講開分界咧，我哋而家咧就差唔多有一個休息嘅時間啦。咁樣咧，我哋有一個係封煙嘅電話嘅，2892。 第三 part 打嚟。 7889。咁咧，希望各位聽眾咧係第三 part 嘅時候咧就打嚟。 佢咁咪分咗界之後咧，後期咧就好多人都唔知喎。大家少少分享，我又唔可以泄漏太多啦。咁究竟戴卓宇夫人喺北京嗰個中英會談跌一跤，為咩事令到咁震驚咧？係冇講嘅，報紙冇賣嘅。 咁我哋跟住又會唔會講下背後一啲玄機咧？ 而家到咗咩時間？ 哦，咁我哋仲有少少時間，所以頭先咧我都會喺呢個時間啦。 好啦，可以講少少咧，就話佢啲人成話喺嗰個北京會談，戴卓宇夫人咧天安門跌一跤，點解令到佢咩咁震驚咧？因為英國人堅持咧就話我要遵守嗰個合約精神，我交翻俾你間街啫，租借地。但係估唔到咧有某人，我哋嘅領空冇割俾你， 即係我而家喺個合同嗰度。咁即系航线嗰啲就有影响。 我冇割俾你嘅，领即系个土地同埋个领海咧有界限，但我领空咧冇俾你，我合约冇写嘅。以前我写嗰啲租约好粗糙噶嘛，即系你个飞。 咁点去解决咧？即系 咁， 但系 佢咪即系佢好多应付呢度，睇下佢散晒，即系话你会输，你留低香港冇用。虽然你可以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我不交香港给你，同埋呢个九龙粤北交给你，我要有北大西洋中央组织同你共产党抗衡。但我知道抗衡咧唔会耐都会输。但英国文化好奇怪，佢如果佢计到数，我知道会输嘅话咧，我就唔要输嗰下落台。因为如果我输离开咧，我系羞耻离开嘅。喺佢哋嘅文化咧就话我要光荣地离开，所以佢就即刻改变嗰个策略。我遵守交翻俾你中国政府，佢咪光明撤退咯。但系光明撤退之后咧，就部署好多嘢啦，啊，打起晒啲上市公司 ，Hong Kong Bank 跟住全面性发展新界，打起晒啲地产。咁譬如香港啲有钱都以为佢自己叻傻噶嘛，喺英国人嗰个部署嘅政策咧，制造佢哋有钱啫嘛，唔系你叻噶嘛，发叻他必，系咪？叫 call 嗰啲南洋帮嚟尖东投地。你冇錢投地嘅，幫你俾埋零跌，佢俾5%按金啫嘛投地。你冇錢起嘅，康金斌借埋錢俾起嘛地盤。 咁佢成個香港搞到好犀利噶，咁佢嗰啲英資嗰啲上市公司咪升水，升水佢咪用啲股票喺外國收購人哋啲資產。 佢 嗰陣時退，但佢光明辭退， 佢又做得好好嘅，喺英國嚟講。 當然啦，佢係一個好成熟嘅國家嚟嘛，佢世界上四十幾個殖民地，佢每次撤退佢唔使諗噶嘛，佢翻去檔案室喎，攞邊個出嚟咁啊？佢嚟我照抄得啦咁啊！咁你共產黨同你香港就係香港人喎，你一般人你嗰個視野冇啊，你鋪鋪要諗噶嘛，即係等於你同我捉棋，我唔使諗噶嘛，係咪？你鋪鋪諗都死啦！我十幾歲一秒雞捉贏我，你擺棋噶嘛，係咪啊？所以你人哋唔使諗啊，四十幾個國家咁多經驗，佢打開個檔案有啱用嘅照抄得啦，都唔使諗。同埋佢哋嗰招好陰招噶嘛，到你法國都太遲噶嘛。你表面睇唔到噶嘛？好似譬如話，我開放民主，俾你做議會，有成立議會，公開民選議員，你邊個會反對啫？公務員加薪加到而家幾廿萬一個月噶嘛，咁你個冇人反對噶。我哋喺南亞有個國家做好撲街噶嘛，譬如我哋原本嘅民族，佢又委任佢咧就批個牌俾佢開嗰啲夜總會賭場嘅，跟住咧就批啲塔米爾人咧就做茶牌官嘅。变咗你两个民族原本做兄弟嘅，咁你变咗对抗，咁后屘咪打内战咯。所以系一个好坎坷嘅手段嚟噶嘛，都中招噶。我哋南亚有个国家兰卡都中招，我哋国家都，所以就话下集翻嚟继续。 系啦，咁我好好嘅通识课啦，全世界嘅文化我哋都已经熟悉下。咁我哋 你知个背景先得噶嘛？ 知道个背景。 你唔知道背景咧，你睇嗰个问题咧，你系好难睇噶嘛？ 要有一个角度去睇。 哇！咁点解你嗰啲左仔共产党会咁谂嘢咧？点解香港人会咁谂嘢咧？因为你皇权文化接收一个希腊议会嘅文化嘅香港咧，你一定有 conflict 噶嘛，一定有冲突噶嘛，系咪？ 好啊，咁我哋一阵间再讲呢个问题。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Mark 同埋，今日带咗呢只歌《Headliner》送俾大家。 唔做头条新闻，仍然事事关心每日发生嘅新闻，发生各种压韵，个性代表民愤，歌词太敏感，我嘅歌秘感唔系秘闻，用 rap 将真相备份。 嗱，只歌主要大概系讲我自己作为一个 rapper 身份嘅时候入边，我会去 rap 一啲有啲咩关于啲乜嘢嘅事情啦，即系譬如系关于一啲可能基层市民嘅嘢啦，可能关于一啲社会好少人去关心嘅嘢啦。最重要一点就系话，其实作为一个 rapper， 我哋好坚信一定要去 rap 一啲嘅真話咯。 Rapper rap 盡一切 ，rap 出 rapper 真題。Rapper rap 出真藝，肯得真相越見珍貴。太多 rapper 標榜自己 rap 行新貴，但 headliner rapper 只會諷刺是弊。 咁呢幾句咧，我自己覺得幾重要嘅，就因為表達咗成隻歌，我哋點解要 rap， 同埋而家喺個 rap 嘅香港嘅 rap 嘅壇入邊啦，即係 rap 嘅圈入邊啦，好多人好標榜自己係一個rapper 乜 rapper 乜，我點樣叻，點樣勁，或者點樣點樣。但重點係佢哋歌入邊，我感受唔到嗰種真啊！即感受唔到嗰种真说话同埋嗰种嘅感觉，变咗嗰只歌系好冇灵魂嘅一只歌咯。 H E A D L I N E R， 坚持做 rapper 要 rap 出真话。R E A L I A P P E R， 坚持到而家 rap 出是非真假。H E A D L I N E R， 坚持做 rapper 要 rap 出真话。R E A L I A P P E R。 rapper 要 rap 出真话，成日都话 real hip hop real rapper， 咩叫 real？ 其实好简单，就是你讲真话咯，真你唱真说话嘅时候就是一个真嘅 rapper。咁呢几句歌词我自己都觉得几重要嘅呢只歌入边。 开垦这荒土，沿途踏过几多冤枉路 ，rap 出是非真假，我叫 H E A D L I N E R。 香港人网咁讲字好听。 郭博士答客文。剛才一節我們又聽Dr.郭講過這個中國這個皇權文化的思想，也帶出了英國是帶著這個希臘議會的文化 在香港 那裡，那議會文化重視了這個人權、議會、自由、法治，那 就有 conference。 是的，但是在回歸之後我們發覺都有很多這些這樣的不吻合，好像連接得沒那麼好，又說布了很多的陰謀。那我們剛才講了一些原因了， 咁到底解救我哋而家系点样去睇呢件事咧？ 嗰、那个原因咧就有喺度啦。咁净系有原因咧，唔会成事噶噃。 咁 你 有 其他嘅条件，有其他嘅背景，有其他嘅参与，你先成咗个果噶嘛。即系你净系阳光咁，有水分，有泥土，话有人除草，又要唔好俾人破坏啲种子。咁你先形成一个果实嘅。今日香港嘅恶果咧，就是、共产党本身唔信香港人， 即系呢个就系造成今日嘅情况啦。 好啦， 即系呢个出于不信， 又中咗招，中咗英国人招，就请咗董建华做特首。亦都共产党喺知道英国人交翻香港之后咧，佢培养唔到一个有政治嘅人才出嚟，到今时今日都冇噶。培养不到出来喎， 要时间嘅喎，培养。 喂，你就算 回归咗十几年， 你讲啊嗱，你临到董建华落台，你都焗住要揾翻个港英如意噶嘛？到而家你三个人选何俊仁啦，唔系政治人才。唐英年嗰啲苏州市就多啦，佢粒快佬都唔掟出嚟啦，大家即系有公论嘅。好啦，梁振英你系咪政治人才？更加唔系啦，佢今日呢几日讲错嘢噶。他衰搭档噶，而家我以为初咗佢好醒，原来朱刘炳。喂，你人哋问你个拉布嘅嘢，你喂，而家佢哋希望和平，大家处理啦，有智慧解决，好希望啊，令到个社会更加顺畅，或者政府啊谂一谂，会唔会有咩协调咧？咁啊收工噶啦。佢又叻唔切，以为呢、這个啲市民咧会对你哋点样睇法啊？讲几次，咁你咪冇政治智慧咯。 咁我就仲誤導咗。 市民點聽你點啫？喂，市民都冇份投你個木嘴出嚟噶嘛？佢都唔知自己嗰個蘇州市係嘛？佢都唔知自己個來源都不正啊嘛！你梁振英本身嘅來處不正啊嘛，你係唔乾淨嚟噶嘛？喂，如果唔係唐英年咁多蘇州市俾我知道，我都唔懟佢啦。幾時輪到你梁先生上啊？如果梁振你唐英年唔係搞啲埋堆政策，搞啲貧黨亂港啊？我兩年前我點會走去參選立法會咧？你請我做我唔做啦！我兩點鐘起身啦，大佬，你真係走去參選區公投第一，我撐黃毓民佢哋。事實佢係維持公義，佢個格衰唔衰好唔好咧？個下集，但佢個動作咧對社會應該嘅，你唔可以俾共產黨咧啲阻滯恰，唔可以俾土共恰。咁我咪出去支持嗰個五區公投咯，但我目的咧就懟唐英年，因為我知道佢嗰個背後啲貧黨咧好厲害。香港會死噶嘛？係嘛？咁你梁振英而家食屎食作豆，咁你咪好好地去做好工作咧。咁你衰多口都唔關你事嘅，你係未上任嚇？日日講講幾次喺電台、喺電視台，好講唔講你叫叻唔切又係，係咪先？啊，梁先生你自己執生啦，即係啊，醒醒你啦！好啦，佢回歸之後咧，點解會死咧？第一，香港呢班土共。他们的精神我们没有犯错的。一人呢他的政治理想我支持共产党死我辩颈没有错的政治取向。但是没有伤害到人。他想着回归之后呢他们个个水鬼星城王嘛。哇君临天下的面口。是吧好啦那他英国人很毒的。整个董建华入行政会。一早初初董建华唔做嘅，据我所知，后屘英国佬咧揾康江 band 嘅老板，我唔记得咗，唔知系咪蒲伟士，我再组一个嘅，游说佢入行政会，佢咪做啦。好啦，你做咧，咁你知你董建华以前加入国民党噶嘛？佢董浩雲唔係民進黨嘛？咁你董建華咧，因為佢揀呢個人咧，呢個係成個董氏家族咧就最冇用嗰個噶嘛。佢喺公司啊，連房仔都冇間噶嘛。佢細佬話叻嘅，做嘢。由佢老豆死咗之後，佢接手啊，成個東方海外撲街咁滯啦。所以佢一揀呢個人，但董建華我相好難睇嘅，要側面睇先到佢知佢心術唔正嘅，正面睇唔到嘅，睇佢呢個董建華個相。側邊睇到佢個相，如果側邊睇嘅，睇到佢藏機。佢藏機藏到點咧？英國佬明知你會洩漏啲機密俾共產黨，咁咪講啲唔等西嘢，或者講啲調轉頭嘅嘢。 佢咪真係賣情報俾中國咯？中國咪當中心咗中國咯？收到料啦嘛！啊，琴日喺行政會開會講啲乜嘢啊？咁人哋講，人哋英國佬特登裝你嘅大佬，佢當你個人係中心。咁佢老實講，佢家族亦都係有一定嘅國際上嘅歷史。咁啊行出嚟咧，就似一個老好人嘅。但佢唔知佢自己嘅最大弱點撲街咧。德國嘅四種人選評人等，董建華排第四種。勤力又蠢啊嘛，系最衰嗰种，系咪啊？德国人评价啲人四种嘅，其他你哋自己网友慢慢谂。董先生排到最后嗰种，即系一个蠢嘅人加上勤力，咁啊社会咪扑街咯。咁英国人同你制造咧整个勤力兼蠢嘅人，同埋想自我邀功嘅人，同埋贪婪嘅人。佢回归前只股票两个几嘅啫。你哥，你佢上咗場之後幾年幾多錢？大家計心中有數，幾廿蚊噶嘛？咁邊個買啲股票啊？咁咪有做數碼港嗰班人有買啦，免費批個數碼港俾嗰啲人有買啦，打起曬股票啦。啊！佢話英國人走啦，咁美國佬入嚟接手英國人嘅運作噶嘛？點你董先生批個迪士尼咯？嗰份合約。殖民地嚟噶，大佬，飛機唔可以經過。喺迪士尼樂園入邊發生任何事，你香港政府嘅人唔可以入嚟先。佢唔俾你入過去。你睇翻合約 copy 出嚟，咁佢攞好多利益噶嘛？出賣咗香港呢個董先生，一上場乜講乜講乜講乜講，跟住。俾班土共咧，佢土共要消剷除異己啊嘛，自己要牙位啊嘛，咁啊篤背脊咯。所有講英語信唔過嘅，陳方安生咧就係英國留低嘅特工嚟嘅。好啦，以前英國政治部呢啲咧就有糧出嘅走曬，講曬名有登記嘅走曬。有一班政治部咧，如果冇入編制嘅咧，唔知踎喺政府入邊邊度，乜製造好多啲咁嘅謠言好多消息。所以陳方安生好大鑊嘅喎。想做嘢都做唔到嘅，喂！佢哋冇谂到，如果英國人同埋美國人想搞殘你香港，唔使咁嘥時間啦，好多方法啦，唔好話佢哋個國家背景咁龐大啦。佢哋唔明白英國同美國人，佢都要利用香港咧，係有一定嘅利用價值噶嘛。即係咁多年嘅生意，咁多年嘅投資根基，都仲有利用價值，佢冇必要搞翻你。但那班左仔土共埋堆嗰扎贼仔，等于佢前晚喺周日不讲你嗰个节目，你性判呢个扑街仔。你而家好大镬过，你哋好公道睇噶，我哋唔系立乱批评人。你揾翻投靠中国共产党集团嘅外围嘅人，嗰啲委员会啊。民建聯啊、工聯會啊、左派機構啊，成班人，你數下佢邊個人有外國護照就知噶啦。一早移咗民翻嚟噶嘛，你連潘佩球都係噶嘛，係咪先？佢嗰啲冚唪唥咧精甩邊嘅，佢哋最驚共產黨噶嘛。 驚共產啊！ 最驚共產黨噶嘛，佢以前嗰班左仔嘅人最驚共產黨，所以你連曾鈺成個老婆都係加拿大籍噶嘛。他自己都有居留權嘛，你數曬工聯會，而家佢哋民建聯班人，邊個有護照外國？你連個蘇錦良呢只黑衣咧，都臨到叫佢做局長、做民建聯副主席，佢要揸住個外國護照噶嘛？好啦，共產黨咧就會信曬啲渣咁嘅人噶嘛，因為佢物以類聚啊嘛。因為而家你呢代共產黨員嘅質素非常曳噶嘛。佢唔係真係共產黨員嚟噶嘛？佢打個招牌話共產黨員啫嘛？佢邊個共產黨員精神啫？我共產黨過佢，即係唔係大口氣？我行到翻中國，所有正式共產黨員尊重我嘅，佢有共產黨員精神咩？好啦，佢自己又唔知衰噶嘛？回歸之後三群結隊，整50蚊開個乜乜會，乜嘢同鄉會，乜嘢商會，乜嘢協會，走去嗰社團登記50蚊，咁大家招兵買馬急賣。咁啊，衙委咁啊，攞曬啲功能組別嘅票咯。漁農署陳榕根、黃榕根，佢識搞農業咩？ 好多團體嘅喎、哦。咁啊，香港有炸啲乜壯軍啊、投機壯軍啊、投機古惑仔啊，教啲屎橋俾佢啊，令香港啲流動啊，又開公司啊、空殼公司啊，$50啊登記社團註冊咁啊，攞個會啊咩協會會長，我睇見我掉咗佢噶啦。所以當年咧，佢回歸前咧，張晉生最驚我。我明當佢面害佢噶嘛，佢日日同彭定康嗌交，我喂大佬你咩咁好氣噶、啊、肥仔，咁啊嗌埋啲嘢冇聲事，英國人臨走梗係搞嘢噶啦，你係可以細細聲，就唔喺電視台嗌交噶嘛。所以佢有一日咧，張晉生咧喺敦煌酒樓，北京有高層嘅大官嚟香港，咁佢哋請埋我，啊肥仔張啊坐我隔離，佢係嗰晚真係唔好彩，我唔識佢噶。張晉生，但我話你話樣衰啊嘛，晚晚打開電視新聞都係佢樣出嚟嗌交，係咪？同阿彭定康嗌交，佢坐我身邊左手邊。哇！我社長你套西裝好靚喎，嗰陣嚟做副社長。唉，咩咩事？我話我哋嗰套西裝上海手工嚟喎，讚佢兩次。哇！咁成圍台成20人個大台，高官國內嚟嘅，香港一啲有頭面嘅人，成台聽見我大大聲講，跟住我哋。多少錢工資嚟在香港？我哋西裝幾萬蚊，我哋幾多錢人工啊？香港當堂塊面啊，哇！灰色啊，唔敢講嘢成晚，又唔敢起身。當住啲領導講話，佢唔加撐涉嫌貪污，你咩買得起啊？你套西裝，所以佢以後張晉生見到我咧，見鬼一樣嘅，見到我離遠就走啦。跟住交代佢下邊啲人咧，佢如果有呢個性格出現咧，佢叫佢哋唔好叫佢去。是啊，見到我害你，我當面害你嘅，大佬係咩？你何德何能著咁貴西裝啫？喺邊度未水翻嚟先？你捨得買咩？話幾萬蚊，我賺咗良心㗎，跟住一篤佢背脊咁就收工。好啦，咁你香港咧整咗扎啲咁嘅垃圾友、擦鞋友、投機分子，俾打小情報。好啦，跟住中國咧有幾隊人喺香港啊嘛，中聯辦、港澳辦、99軍，個幾個情報組織，個個支經費。喂，你唔搞嘢，佢哋冇经费噶、哦，所以你香港好多问题咧，冇事变有事嘅，特登搞嘅，无啦啦咧，佢都搞啲事出嚟嘅，可以拍板唔搞噶，佢都喺度搞斗争搞成噶，搞到点咧？你听翻你周日北讲你嗰个姓潘嘅，佢话人哋问佢点解我哋民建联唔撤回、唔赞成余若薇大律师？提出嗰個押後待續嘅議案咧，佢喺佢哋內部開個會，佢屎忽痕嘅，呢次翻嚟俾人罵嘅，佢公開講嘅。佢因為咧，佢哋引用一個咧個恐怖分子嘅例，例如果恐怖分子劫機劫一次係咁，唔用武力鎮壓，咁啊成日劫都得啦。喂，大佬黃宗敏嗰班又唔係恐怖分子嚟啊嘛，即係話咧，佢哋嘅內部咧係將任何嘅事咧係擴大到咧。唔係內部矛盾嘅，直情嗰啲係咧阿富仇人一樣嘅，當你個敵對嚟咁樣搞嘅。咁呢啲咁嘅説話咧，就係、是、鄧小平當年係最驚嘅，即係話叫你零啊，即係呢個係最緊要防阻就咁話解。鄧小平實事求是，最緊要防阻，防又更加要防阻。就而家香港咧，整咗班搭檔嘅共產黨外圍組織咧。就俾呢啲咁錯誤嘅意見噶嘛？哇！成班人間搞鬥爭啊！喂，咁佢就算佢民主黨派，佢都係利用個六四招牌揾老襯呃飯食啫。佢唔係真係有咁龐大嘅政治組織喺背後支持佢噶嘛？美國佬點會支持你啫？你何德何能啫？你班你睇張文光啲黑衣踎喺度廿幾年，啲教育改革會搞過啲咩咧？最大責任係佢。幾時你去？為了那些學生的書簿，那些老師學校的制度，你張文光幾時去為民請命過呢？全部騙人的這班友，所以香港市民就知道，原來這班友是打個民主招牌，靠個六四的招牌，在這裡蹲，蹲了二十多年，點紅點綠，是不是？喂，你們這些卓人，搞公運，你們整檔事再培訓攞幾千萬經費一年噶嘛？大家講一個例子俾聽啊，夏雞李先生間律師樓，啲夥計啊， 开到十点几十一点啊，冇水补啊，大佬，冇最低工时啊，过咗钟都冇水补啊！嗱，你李卓人去跟进啊，好多呢咁嘅大律师楼啊，嗰见习律师入去得三四千蚊个月啊，有啲几千蚊个月啊，收五点搞到你十一二点先走得噶，大佬，呢啲你唔真系跟进，呢咁嘅公棍。你李卓人嗰啲嗰时整个八九文文攞笔钱啦，交代清楚未啫？所以呢个咁嘅重整咧，点解我哋支持人民力量咧？即系我都有支持，我系支持又支持。大丈夫吓、啊、做得出，我系支持嘅。因为呢班后生仔好多个白岁出嚟嘅，即系仲未喺个政治染光咧系污染嘅。当然李黄毓民有台湾背景。你可以回台灣掃下攞咗走咗去，你又可以個仔喺美國，你可以走咗佢。大舊嗰啲亦都有加拿大嘅，唔知佢有冇加拿大籍位定居港權啦，係咪即係嗰個居留權我都唔知。但你打咩招牌冇所謂嘅，只要你嘅行為都係為香港嘅人嗰個權益去爭取咧，我哋都支持嘅。即是我本身就採一個態度，因為老實講，我不需要跟你講政治，我是玩政治，我必須跟你講政治。 其實我們是否應該用一個怎樣的角度看？因為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發覺就是呢，各大媒體也好，報紙也好，將不同的事，好像你說的細事的報導很大，大件事就報導錯誤的角度。剛才你說到不同的黨派，我們其實現在應該是用一把怎樣的尺度去帶個點樣？ 你好，我五區公投講過的，你出嚟做議員冇糧出啊，收工噶啦。咁啊，大家唔使為嘅利益啦。好啊，如果你做立法會議員，我限定你做幾，你唔可以做嗰啲上市公司嘅董事，你唔可以有利益嘅衝突。咩石禮謙嗰啲咪攞掛幾多招牌啫？喺度掹繩，係咪啊？即係呢個社會咧，就話你政府咧係你共產黨咧係好做唔做啊嘛？你製造呢啲咁嘅漏洞出嚟，諗住話哇，我俾啲位你，派糖俾你，即係而家佢即係等於個老千集團嚟噶嘛？你中國共產黨統戰部分啲餅仔俾你，你同我舉手揈旗啦咁。呢、這個咁嘅管治思維咧，係唔啱而家個社會潮流噶嘛？有社會潮流咧，佢走到廿世紀噶嘛？你係要好多嘢咧，有明有暗嘅，應該要透明度高嘅，涉及社會嘅公眾利益，你一定要俾市民知道。好啊！如果你基于保护个社会嘅安全，或者危害社会安全，有啲部分咧，你系应该唔公开嘅。譬如好简单，譬如而家收到个电话，铜锣湾地铁有炸弹，我唔一定公开嘅、哦，引起恐慌噶嘛。我咪即刻整个执行任务去嗰度办一场演习咯。其实系拆弹，就是、演习拆咗，唔讲嘅。好啦，而家你个社会就话你嗰班管治嘅人咧。是没有人才，各为鬼胎，各自打算。很简单的嘛，你那些局长全部要清晒他啦，那些常秘书长不做得咩？升他一级变局长，加少少人工他做开的，那你悭几多钱一年？好，你说聘啲局长，你咪登开全世界招聘咯，值唔值咁多人工啊？三十几万，他懂做乜嘢啊？他仲系咁，仲有一样嘢惨噶嘛？而家你香港，佢大家冇嘢搞啲嘢出嚟扮做嘢啊嘛。原本冇嘢嘅，抄啲嘢出嚟咧，打大沓 paper， 又開會又成，搞嚟搞去噶嘛，當好忙噶。咁呢十幾年回歸咁咪死咗咯。中聯辦嗰班冚家產又係希望搞呢啲嘢噶嘛，因為佢全部收檔咗幾千人。喂，你回歸之後好肉酸噶喎。我做特首喺香港揸莊，所有民政部每一個區嘅人出嚟搞活動，你中聯辦啲咁嘅新華社行出嚟替死咩？究竟我管香港，你管香港啊？英國人時代冇噶嘛？你係民政主任，你係油麻地油尖旺區嘅，你主持個地方節目，你咪主持。你避嫌唔出嚟噶嘛？佢而家唔係噶，派個地區主任啊、新華社、中聯辦啲任家產企喺度噶嘛，博影相啊嘛，好似博做咗嘢要交代啊嘛，你咪削弱當地嗰個管治嘅權威咯，搞兩個架構咯，咁有啲擦鞋仔咪埋你埠咯，係咪啊？咁嗰啲搭檔嘅外圍組織嘅，咪喺度廿文廿武咯，個面口好歪斜噶。我試過有一年，嗰次都搞到幾大件事。但我為咗保護我朋友咧，我都同佢埋咗尾啦。 當年咧有一份糧，即係大家講常識啦，啊啲網友分享，有一份糧有畫報嘅老闆叫伍德強。糧有畫報咧係中國最早嘅畫報嚟，佢由1926年開始嘅畫報咧，我都有收藏，而家再全套咧我有收藏。1926到咗四幾最早嘅彩色畫報，講明星嘅，即係蝴蝶時代啊、阮玲玉嗰個時代。咁佢個糧有畫報創辦咧，係中國第一個翻版商，即係翻版發達嘅。當年上海咧得兩架私家車，佢哋屋企又有架，都算威啦啩。所以伍德強咧當年喺上海叫小開，小開個上海小開，即係太子爺。咁你嗰啲蔣介石係咩？嗰啲正經人咧，仲畫報咧登好多好聞名嘅糧有畫報。佢喺十幾年前同我一齊出席一個國慶酒會，咁喺酒會上好多人噶埋堆，佢又識好多人噶，咁啊介紹有嚟，喂嗰餐介紹個朋友識，握手，佢又俾張卡片我，嗰個卡片咧差唔多幾摺嘅，但最大字標題咧就全國人大代表，哇喺咁顯眼嘅排第一嘅中華民共和國全國人大代表。哎呀，我哋係全國人大代表啊！即係我大大聲啦。哇！原來閣下係全國人大代表啊！走去洗手先，諗緊同你握個手，我行咗去。我擰轉面一講完，哇！原來全國人大代表話：，咁咪要走去洗洗手先啦，幫你握完手，洗手，洗咗手。伍先生問我：，佢喂唔掂喎，佢我嗰個朋友咧。一定要問你解釋，即係大庭廣眾，點解你同我握完手要洗手咧？咁即係一個好大侮辱。佢話：我哋問佢自己諗啦喎，佢唔明咧，叫慢慢諗啦。我走咗啦，走咗咧就當完咗一件事啦。原來咧唔得，原來對方咧係個福建幫嚟嘅，即係都叫有勢力嘅人，即係有錢有勢力嘅人。一定要逼伍福強咧，要交人。佢哋嗰日嗰個係乜嘢人，我一定要澄清。點解佢話同我握完手要洗手？佢即係要逼伍福強要解決呢件事，因為人多啊嘛。即係佢落唔到面啊！佢點解我要咁大侮辱俾人？咁伍先生咧就走嚟求和，佢話：博士，佢唔掂啊，大佬，佢搞好大件事喎，對方一定唔肯收手。即是说如果我不找你出去交代呢，就他对他麻烦，即是对伍先生有麻烦，因为他那些走私帮会的嘛，那些福建帮那些，那时即是赖声枪之流那个时代嘛，很大镬。他说郭先生真的买不到，你帮帮忙，他说你告诉我听啊，他究竟什么事要洗手。那我讲给他听，我第一他去做人大代表，他一定不会看完开会之前看完人大那些议程的文件，你说你写下。第二，他一定听不明开人大代表的时候那些捞松话国语。我第三，你本身你都不懂看简体字，你回去做什么人大代表乱参举手啫？你只是掩着良心出卖中国人嘛，你通过法案。我同你握完手，冚家铲，我都惊见唔到上帝啦。咁啊，写低话俾佢听。基于呢几个理由，你出卖自己灵魂啊嘛！你都冇睇过个议程，即系通过喺法案喺人大度，你又唔识简体字，又听唔明。喂，人大代表开会嗰时嗰扎咁嘅捞松国语好差难听噶嘛，大佬！你又冇睇过啲 paper， 咁啊，真系举手通过法例。你个出卖嘅灵魂嘅人，我点值得同你握手啊？我哋话俾佢听，咁佢咪写低话俾佢听。啊，嗰人叻，嗰个都真系叻人。唔系嗰人，我都后屘我冇同佢食饭，但我话佢话请我食饭一定要见我噶。佢谂唔到，哇！佢话郭先呢个人都叻噶，因为都我哋都服噶嘛做人。佢呢个郭先生都犀利，佢真系帮我讲中晒。佢话咁又系，佢话哇咁啊见唔到上帝咪好大镬。佢即系话你冚家铲罚咗我见唔到上帝都见唔到第日，所以佢后屘佢都唔做。 后屘始终佢真系佢真系辞职，所以呢个都叻人。 嗯， 我哋真系通过法例出卖自己个灵魂，系咪？佢话系请郭先生食饭，佢话佢提醒我，我真系谂唔到佢有钱噶嘛。 嗯， 啊，所以即系世界咧就有啲人咧系会醒嘅，就系佢谂唔到，人做你去做，系咪？即系等于而家你啲咁嘅香港啲咁嘅木嘴人大代表。是吧你几时有为郑江城诶嗰、那个咩若嗰咩陈江城请命啊？你点样请命法啊？吓、啊、你几时你点样你唔使去告中国政府违反宪法啊？嗱，如果边个网友肯去告咧，我俾钱告中国政府违反宪法，我俾钱嗱话明，边个肯出嚟帮手做义工去搞呢啲嘢告人，帮佢入边嗰啲人打官司，我俾钱。咪告中国政府咯，咪等佢样衰咯。因为我唔得闲搞啲法律程序啊嘛，我梗系识告啦，我读国际法噶嘛，大佬，系咪先？ 咁我哋头先即系嗱，又讲咗而家由拉布开始啦，咁我哋又讲到个因，咁又讲到而家变成呢个 果就系啦，个果咧 就 系咁 嘅果咁乱啦。 你香港呢就系咁嘅土共啊，搭档嘅共产党啊。假民主黨派啊，扮有外國勢力之前啦、啊，咁樣中央政府咪收咗情報咯，俾下面嗰啲咁情報組織又假傳消息，係嘛？咁咪得個驚字啊嘛，佢基因驚你危害佢嘅嗰個皇權權威噶嘛。 咁、啊、我哋而家又有因啦，又有果啦，咁好似即係解話啦。咁但係我哋點去解救咧？咁我哋 下一節啦，下一節再講點樣埋尾，皆大歡喜。 係啦，係啦。咁我哋其实就下一节咧就会睇下，即系我哋譬如睇到呢个问题啦，我哋又有一个角度咧， 我 哋都睇到。我 都唔整啊，因为冇组织噶，我又冇话写啲稿喺度睇啊，即系凭记忆中自己经历嘅事咧，咁啊讲出嚟分享。 咁尽诉心中 情。即系我有我自己嘅，即系我有我嘅思维网络噶嘛，自己。即系我点解睇世界咁样睇咧？就即系我有自己嘅元素，因为我系棋手嚟噶嘛，我睇世界我即系当一盘棋去睇。 咁好多時我哋喺棋局裏面睇唔清，好多謝阿 Doctor 咧，就幫我哋睇下呢個世界。咁好似捉棋咁，用咩角度去睇？ 唔係上次講咗有個網友俾有個人打電話俾佢，賺咗十幾萬啦，孤歐羅嗰條友醒啦，佢打電話請我食飯。佢嗰晚聽我嗰個網台，佢話哇，個歐羅長期都係低嘅，即刻就第二日佢孤歐羅收咗十幾萬，收咗十幾廿萬佢賺咗。 咁記得咧，大家咧，譬如有電話係打入嚟啦，或者可以就 send 一個 message 嚟。咁我哋跟住咧會有封煙嘅時間喺第三節同大家繼續去同阿 Doctor Cock 傾偈。 香港人網音樂癖好。 大家好，我是雨乔，今天就想和大家介绍我的新歌《姊妹图》。 你我共撑一把雨伞，观看旁人聚散，问成就变幻有几难，沿路唏嘘感叹，人每日上班已没关不关，路始终要行，直到天晚。 咁其實咧，我覺得咧，每一個十年咧，都會有嗰一個年代嘅朋友歌嘅。比如我哋好細個嘅時候咧，會有共情啦。跟住大概十年前咧，就會有 Twins 嘅一啲情歌咁樣啦。咁嚟到今時今日咧，又覺得好似呢一類嘅歌好欠奉，好多都係情歌或者一啲好有裏面有好多控訴嘅歌。咁於是就有呢一個 idea 咧，就想叫監製做一隻咁嘅歌嘅。 难相信今日会面，亦会像初相识那天，能互勉守诺言。人情多少善变，梦想亦沉淀，是无谁可怜。没识入面线，但发现那默契依然，绝非肤浅。等得到良朋喜宴，姊妹畅叙怀念，哪怕又转眼十年。 姊妹图入面的歌词其实很多都是我的生活写照来的，譬如里面有提到等朋友跟我聊天，等到尾班车都开了都还跟我聊天，这些画面其实都是我想对很多女仔来说都是有发生过的一些、就是、生活上的事。这首歌入面最有趣的 idea 呢，就是老板萧生就提出真的想找我的姊妹一起唱。其实大家现在听到的 version 是里面的和音是我的姊妹来的。 愿他日活见，像是爬初相识照片，流露淌出自然，情人多数善变，甚少。 色结伴留低的照脸，就似相识那天。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雨乔。 郭博士答客问， 问我解决的问题啦。 系啦， 好啦，而家呢一 part 咧就我答咗啲上次有啲手尾话俾网听先。有件事咧就比较热闹啲嘅，即系好热闹，因为。下个月咧，六月十六号咧就系人网嘅第几周年啊？死啦！我唔记咗，唔知七周年、六周年啊，唔紧要，你哋记，我唔记咗。咁我应承咗咧就出席嘅。咁啊，早两日同阿萧老板讲我喂，筹翻啲钱咯，人网佢都好话，咁佢有咩问我有咩建议？咁啊，问大啲网友有咩意见啦，即系话。佢話阿博士，你不如做個節目啊！我話都好啊，我想做咩節目咧？我唱歌又唔係話嗰特別嗰皮啦，佢整隻歌咁啊籌錢。如果有網友話肯捐錢嘅，我咪出嚟揾個女歌手咯。但我係中意唱粵曲嘅，或者唱翻首意大利歌劇都得。 你七周年啊！ 我七周年啊！多謝多謝。咁啊～就可以錄一首，但我要練翻先得，因為而家少用啦，即係少用。當年蔣介石咧有個近身保鏢咧，坐喺度咧一支筷子打穿道門嘅，即係嗰啲木門，即係你嗰房門。但我隻筷子咧就冇佢咁犀利啦，佢係可以連環打嘅。咁如果有網友捐錢，多少隨意，由而家開始話支持郭先生錄一首筷子暗器嘅功夫。 筷子暗器 系啊，我可以当筷子当飞镖打嘅，即系我普通筷子。我对筷子杀人噶嘛，我对筷子喺身噶，我把扇有把筷子噶，嗰把扇咧我嚟挡嗰啲刀噶，我筷子系杀人嘅。咁咧就，但通常好少露一手嘅，咁啊可以表演一手筷子嘅暗器，用筷子当暗器，有冇人捐钱得噶啦？你哋认捐啦，咁啊，到时认咗捐，你唔找数都唔会追你噶，你放心。但我相信我哋香港人网嘅质素啊，你认咗就会找俾人网噶，捐俾人网做经费嘅，因为你晚晚听节目，我哋上嚟系做义工，因为基于社会公义，系咪先？即系我哋香港人咧，其实啊好易处理啫，家事嚟噶嘛。 嗯。 咁而家你嗰班咁嘅保皇党咧，就当我哋香港人系敌人啊嘛。你講嗰個例子話，黃毓民啊，大舊啊，呢啲咁嘅拉布嘅人咧，話好似嗰啲咁嘅劫機嘅恐怖分子嚟開會形容喎，你打翻開周日報講你嗰只咁講嘅喎，你點去舉咁舉個例咧？即係話你咁樣講法開會舉例，就話你將你嗰個開會嘅成個過程咧，掟翻俾中央處理香港事務嘅人，港澳辦好或者佢香港嘅。嗰啲咁嘅駐港機構嘅人，大家都同一咁嘅思維，你製造嗰個仇恨喺香港啊嘛。 其實如果咁樣做法咧，嗱，我哋已經有個問題啦。 係啊。 咁其實我哋係應該去撲火啊，抑或去火上加油？而好似即係個個 皆靈還需係靈人。 係。 你希望我哋今晚講嘅嘢咧，你駐港嘅中央官員，就算你唔一字不漏，我希望你一字不漏咧，成套嘢咧寫翻曬俾你中央政府管。呢、這個主管香港事務嘅領導，如果你唔寫足或者你寫漏寫錯咧，你係撲街，因為我會完整不動咧，透過我渠道咧，會交央俾中央直系工作機關。今日我嘅講話，你首先你要撲火，香港嘅老百姓唔係你中國共產黨嘅敵人，更加你要管束你香港嗰扎咁嘅保皇黨嘅成員。外圍組織的投機分子，你不要製造那個言論或者製造假的情報去描述到香港在議會和你反對你意見的人都是敵人。香港是一家人來的嘛，大家都是中國人嘛，同一個生活來的嘛，你不約束你的行為。好了，如果你們再查到 香港驻港收集情报的人，或者中联版、港澳版这些人下面的人有虚报军情的话，你应该杀无赦。 我想其实他们虚报呢，他们就是 scale up， 即是将它煲大了来报，或者给一些错误的角度来报。 你香港人又没有，又没有人有藏有军火，因为最重要你要明白，香港由英国人统治那百几年是没有政治迫害出现过，所以香港呢没有那个政治仇恨的基因的，没有的。譬如说一个社会你有政治仇恨基因呢，你就会仇恨一个政权的嘛，要推冧他，要打击他，但香港没有的。那时候没有香港人推冧英国政府的，英国政府走人家都还惋惜他，不想他走的。那为什么你共产党中国政府的政权你不反思？为什么自己人来管个地方，人家对你那么反感呢？就是你行为衰啊嘛，拉群结队，压手压脚，还有香港就搞到个唱红打黑啊，大佬，你搞乜差嘢啊？共产党，你自己都不玩那套游戏啦，是不是？喂，你做左仔搵两粒糖食，冇人阻止你。你一做保皇党，啊，攞个荷兰水盖，冇人阻止你。每一个社会一定有咁嘅人出现，我哋接受嘅。埋堆揾食啊嘛，我哋会谅解，亦都好同情你哋。但你唔好歪曲军情啊嘛，你冇虚报军情啊嘛，系咪？当然我哋都唔赞成香港有一扎投机分子嗌推翻共产党政权，打倒共产党。你咁差叻，你咪翻去广州搞咯，翻北京搞咯。我俾机费，我俾机票你翻去嗌口号。你唔系咧，你又唔好乱参唔嗌。好啊，你个画面度嗌嗌打倒共产党。结束党专政，好啦，你香港驻港嘅情治机关嘅人员咧，就将你嗰个电视机画面咧，就原封不动交翻俾佢哋中央政府。你把持莫辩噶、哦，佢冇俾假情报、哦，嗱电视都有报啦，嗱我扎木嘴喺度嗌打倒共产党，结束党专政，危害我政权啊嘛。喂，明知假嘅，明知你做 show 或者有多少好处，或者收咗台湾嘅好处，或者收咗某个外国嘅。嗰啲情報機關嘅俾你好處，你亂參嗌都死噶嘛？咁你咪影響香港人咯。譬如我喺中央作為一個主事單位，呈上嚟嘅情報有錄影帶，錄影帶電視台播出嚟嘅，有賊人喺度打倒共產黨，結束黨專政，咁啊唔係流噶啦，有畫面有聲音，我要定政策，我點可以幫你去講話？呢班人唔係嘅，呢班人做戲嘅啫，嘈冤巴閉嘅，當拍戲嘅啫，收到啲著數價嘅啫，唔係噶嘛，我當真嚟處理啊嘛，一當真嚟處理，一開會佢唔會同你，唔敢同你講好説話噶嘛，唔敢保你噶嘛，就算香港啲明事嘅人，就算個中方嘅官員駐港，明知你係嗌口號啫，佢都唔敢同你辯護噶嘛，唔敢辯護啦，咁咪哦，既然間呢班唔家產搞事，咁咪制定啲政策出嚟。啊，收紧啲，咁咪要搞到立廿三条啊！无端端要搞呢啲衰嘢咯，咁啊越搞越衰咯。原本冇嘢噶，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呢？就大家度斗搞嘢，斗搞出位，斗搵两餐饭食。有啲冚家铲啊，成扎民主党啲棍咧，就喺度教六四民运，嗌啲口号。你个共产党唔知道自己衰咩？个六四民运使你嗌平反，平反紧啦而家。佢唔知衰咩？但佢一抽一愣噶嘛，中國好大鑊噶，成半好多人咧屋企仲擺個毛澤東喺度香裝香噶，日日大佬 當佢係神。 係啊，我哋睇過噶嘛，你哋睇過咩？啲官員都裝香噶嘛，所以佢個陰雲咧未散噶嘛，同埋佢一個社會架構咧個貧富咁懸殊咧，開放改革之後咧，有啲人仲懷舊翻毛澤東時代噶嘛。他真的不怕的嘛。喂，现在你改放开革。 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怕的，很多人。喂，以前我36元，我每个月我是有得计数的。我一家人五口，我每人有36，我有那百几元处理的。有粮票几多钱我是有的，我是安全的，我计到数的。现在计不到数的嘛。那个单位一结束，我没事做，下岗。一病就扑街噶啦，坐车冇钱噶，所以点解苏联嗰个共产党解咗体， 而家咁多俄羅斯人都支持翻共產黨執政咧，希望係少部分人有著數啫嘛。成個中國而家其實好危險噶，因為中國係好最窮嘅，排95嘅世界，而家話係一個窮困國家嚟噶。好啦，你自己本身做官員又冇誠信，又唔實事求是去處理香港問題，啊，又俾人誤導。喂，如果英國佬同美國佬要搞你香港，唔使靠嗰班垃圾嘅政棍啦，好多方法啦，係咪先？你想你香港跌10000点股票易過借火啦，想你升就難啫。咁你真係好驚唔驚咯？啊，執行軍馬咁多解放軍香港，你都驚，咁不如收工啦。我都話啦，上次我一次喺一集講過㗎，我哋不如將個香港澳門撥歸台灣做行政區，係嘛？包你升10000点個股市，係咪先？又睇到你個亮度，有冇咩吉事咧？係咪？你驚香港走咗去咩？第時你台灣搞唔掂，我收翻翻嚟。你香港政府冇啊嘛，你個個人要喺香港呢啲咁嘅土共唔識嘢噶嘛？我哋真係唔識嘢噶嘛？佢識乜嘢啫？唔係得罪啦。 啊，咁而家我哋即係嗱，你又講到咁多個班子啦。即係我記得以前同你講過咋，似乎咧就話梁營又好啲，而家梁營管到曬成個班隊啦，又發覺有啲同初初有啲唔同。咁我哋其實而家香港嘅情況，我哋有咩解救辦法咧？ 我聽佢哋講喺嗰個電視節目咧，訪問一個姓黃嘅女士講文化局咧，我就好坎坷咯。香港第一，上一集我講啦，你中國本身個文化根基冇噶嘛，那個元素冇嘅。整個香港的文化咁殘咧，搞到而家今時今日啲小朋友冇方向咧，就你電視台最大責任，你無線最大責任噶嘛？你拍啲劇集有咩令人得益啫？喂，我使筆錢，大家網友都知啦。我而家嗰啲印度電影鋪曬喺網度，個個睇到。我自己啲印度電影十幾套咧，全部咁多一路送出街送名人。中國政府同我開900间戲院嚟播。喂，我使咁少資源啦，都贏你嗰班吳家產咧，連擺幾百億搞文化，你有咩創意？你冇創意，你攞人哋啲好嘢去搞。逢係做工作咧，最緊要咧就係話你要四兩撥千斤噶嘛。我喺中國好尊重一個宣傳部嘅部長噶，你都見過啦，徐部長。 徐部長。 喂，我哋一路設計，即係話用10蚊有1000蚊嘅效果嘅做工作。但而家你香港咧，而家你又話要加薪，又要擴大個局，又話成你梁先生咧就緊張，你乜嘢都唔好喐，保持不動，跟住慢慢咧精簡架構，點樣將佢全部背搭曬咧？唔使踢波，有啲程序咧要 cut 嘅，因為拖長咗先咁臃腫啫嘛啲人。 嗱，因為講翻咧，我就記得嗰陣時徐部長啦，其實香港而家又講到呢個扶貧，我記得嗰陣時咧，我哋又做過呢個文化扶貧啦。即係用一啲令到佢有呢個伎倆去生存，咁佢就可以解困貧困。 係啊，我哋嗰時你都跟我翻過，你知道啦。嗱、 啊， 我哋用我用3000蚊令到成個村咧，成千幾人咧，由嗰個200几蚊一個月咧變咗10000几蚊，由嗰2000蚊一年咧變咗20000几蚊一年噶嘛收益。你係俾技術佢啊嘛，你令佢有新機噶嘛。你而家你成個香港。你搞到我社會咁多怨氣、咁多矛盾，跟住你啲咁嘅建制派嘅人，為咗保持自己嘅位置，特登製造啲矛盾糾紛。點解你唔逼個政府將嗰個替補機制拉落嚟啫？點解嚟提出嚟叫你話押後待續，你都唔制咧？為咩事咧？你一係咧就你一係你林瑞麟，為咗咧冇政務司做，原本堂堂啊諗住話做緊特首啊揾你政務司，有動機嘅喎，我哋而家喺度捉鬼。你曾蔭權咧就希望唐英年做埋落去咧，就保住你個吳家產，連啲蘇州市唔出嚟。 你出咗仲要唔好查，最緊要 係嘛？所以咧，你呢班人而家咧就喺度咧，特登搞呢啲出嚟咧，就晾住梁先生嗰啲話嗰啲五司十幾局啊，14局過唔到啲政制，又申請唔到糧。你哋喺度玩嘢啊嘛！我有權咁懷疑你噶嘛？我做市民可以懷疑你嘅喎，陰謀論啊嘛！你哋咁差多陰謀，我咪搞啲陰謀俾你嘆下咯。就話你彈志源唔關你事㗎，佢冇權㗎。 你林少良做政务司啊嘛，你咪同老细讲咯，喂，呢啲嘢迟啲搞唔使死噶嘛， 你使乜喺呢个时间 咁急啊？你咪使搞到，你咪搞到日夜嘈喧巴闭咧？你嗰集保皇党，你都要同佢讲噶嘛？你而家你喺香港制造仇恨，搞到咧就话人哋系恐怖分子劫机，用呢、這个用呢个咁嘅比喻啊嘛，所以我哋一定唔俾佢撤低。佢哋好似啲恐怖分子咁样劫机，劫得一次又劫第二次，你早透啦，翻纽西兰啦。你睇下佢民建联几多人有外国护照，同佢请晒出嚟照挥。你苏锦良嗰啲都系噶，一家产打古惑仔公司啫嘛。以前你老母无端端自己点未水仔做咗民建联副主席，跟住做埋局长添，做副局长，系嘛？水鬼升成王，系咪先？搞廿三条网络法，搞你老母啦！搞我派炸僆仔啊，上网啊，特登俾你拉啊，睇你点样告啊！如果你通过法例，阿苏锦良唔系吓你。我派炸人啦，特登犯法等你拉啊，睇你告得几多个啊，唔走嘅。一上 call 啊 PG 啊，你摆个间房斜俾嗰啲人坐啦。你都傻傻地嘅，我揾几百人犯法，即刻 PG 上 call， 违反廿三条网络唔走啊，罚钱我唔罚我入间房俾你坐。你政府俾百千蚊个月噶嘛个间房，你老母。好搞唔搞？试下苏锦良一千人，我仲有啊，派有坐监靓仔，我唔罚钱啦。你吹啊，讲明俾听啊！你老母啲古惑仔，你冚家产代表加拿大护照翻嚟香港玩嘢，你有冇扮共产党？收你工仲得啊？系咪先？歪零歪斜你冚家产，你老母跟你老豆打古惑仔官司，你咪算捻数咯？真系扮晒嘢，系咪先？ 咁而家个架构会唔会有啲转机啊？我哋不如谂下有冇啲解救嘅方法咧？ 而家你香港咧就好简单嘅啫，你要放低个心态，你要当人哋嗰民选议员咧系存在嘅。佢跟个游戏规则讲，你犯法你就拉佢，佢拉布认为唔妥，你咪告佢咯。 佢而家又唔告，由得佢系咁啊！ 你唔告嘅人，因为人哋依照你嘅游戏嚟玩啊，游戏规则系俾我玩噶嘛。喂，嗰条游戏规则唔系我定噶嘛，你嘈咩啫？系咪先？你咪等选民取舍咯。嗱，咁你但你要有因有果，你要谂下你自己做咗咩衰嘢啊嘛。你唔去公投，你唔派人出去选，你咪派人出去选咯，抢咗人嘅议席咯。你唔使立法噶嘛。凡再补选嘅议员辞职，每人摆200万按金。赢咗嘅俾人，你输咗去充公，都冇人够胆去玩呢个游戏啦。屌屎忽痕咩？有咩好玩啫？喂，上次五居高头佢哋唔见钱噶嘛？几个议员，我都唔见钱啦，我啲铲铲都唔见几条啦，铲铲唔见几廿万啦。我卖南华早报撑扫嗰冚家铲唐英年落楼，系嘛？我又知道佢后边个背景嗰啲衰嘢啊嘛。香港如果整呢只咁嘅古怪嘢，香港仲死快啲噶嘛？系嘛？我梗唔放过你啦！我误待香港人，你一当香港冇人啊？而家 OK 噶，我而家谂住同阿徐家杰咧搞嗰盏大光灯咧，照呢班咁嘅蛇虫鼠蚁出嚟噶。嗱，你网友希望你哋帮手捉鬼，查你哋最紧要捉鬼咧，就系呢一扎咁嘅保皇党咧，边个有外国护照？边个唔家产包二奶？边个古灵精怪嘢？得闲咧就嘥啲精神，即系收啲料。我同你组织好晒咧，就一逐个逐个射佢。边个中年版香港有条女？边个啊礼拜五啊翻去深圳包条女？咪抄咗出嚟咯。横掂而家搞清党运动啦，开始中国话明噶嘛？中国而家政府清党运动啊，大佬话要接受党外人士监督啊嘛，我哋咪党外人士咯，咪监督你班唔家产咯。要照中央的红头文件来做，是吧？ 是的，我们呢，Doctor 讲到这样，我们网友呢就反应很大了，大家呢都即是说要好玩，大家互相撑， 好玩的， 是好玩。 你搞个捉鬼队，捉个捉，我叫徐家杰过滤，但不要冤枉人，冤枉人我不做的。如果他有十单衰嘢，你搞七单就够了，留下三单。或者等佢自己覺得咧罪有應得啦，僆仔你有十單啦，而家告佢七單啦，咁咪啊唔係屈你啊，係咪先？可以做噶，但係有啲嘢點解唔做得咧？佢哋搞錯咗，有啲咧合法唔做得，呢個公民黨犯一個錯誤。 嗯， 公民黨嗰班大眾咧，成日都用嗰個法律藍皮書咧作為藍本嘅，佢哋諗唔到嘅。一個社會咧唔係咁簡單嘅，有啲嘢合法唔做得噶。可能好簡單，大家網友都明白。我哋同你聽日開個户口存錢入去攞本簿仔，一個禮拜後我攞翻提翻啲款出嚟，咪合法先？係咪法？啱邊度？ 合法，合法。 如果個個咁樣做，我撲街噶嘛？ 个个一齐攞晒，咁佢就清。 个个攞扑街噶嘛，所以有啲嘢合法唔做得，好似以前诶，旧年诶，早几个月喺 DMZ 啊，喺港岛度出事啊嘛。 嗯。 咁啊，有个好朋友就话：喂，阿郭生唔知点去搞事，我唔使嘅。我嗱你嗱我，我教你点样搞，搞完咧，但系香港会死嘅。好简单，一个每一个嗰啲咁嘅名牌公司，周大福啊、六福啊，我搵两个人喺度，动部录影机喺度。逢入去嘅录咗噶嘛，我铺晒上 YouTube 掟翻入中国，咁香港扑街啦，自由人都唔敢嚟啦，大佬又去买嘢拖条女，又俾你影影掟上网，几多贪官污吏嚟咧？贪官污吏老婆嚟咧？我嗱我做到噶，我嗰间嘢执紧粒噶，但如果咁样做咧，香港会死噶嘛，所以有啲嘢合法都唔得噶嘛，你唔好话合法大晒，合法唔做得噶嘛啲嘢，正话等于简单啫嘛，我哋嗱个个有个户口噶嘛。我哋攞翻自己錢合唔合法合法噶嘛？但一齊攞啊會死噶嘛？即係等於你啲人知咁串咩？我可以整殘你噶，我咪派兩條友咯。朝頭早開檔，我動個部錄影機度，將入你公司啲人、入你公司賣啲人啲相影曬、鋪曬上網，好多官太噶嘛，好多歪零歪斜走錢落嚟香港買嘢噶嘛。咁啊，個個名牌整部錄影機門口你吹啊？我阻你咩？我離遠影你啊嘛！ 其实听 Doctor 咁讲咧，我反而咧就睇到一点咧，就系、是、其身不正咧就唔好从政啦。 梗系啦， 俾人养晒出嚟咧就好大件事啦。 我哋从政几十几年做外国外交官住香港，即系我啊其身啊不正，但我啊敢讲出嚟啊嘛，你吹咩？系咪啊？即系我同啲人唔同啊嘛，食得咸鱼抵得渴，系咪先？所以黄竹斌有一次佢声大大话：，喂，博士基嘅老婆梗系唔止啦，我而家搵紧第九个。我有代妻制度，你吹啊，系咪啊？登报纸去竞选五区公投，写明我中意声色犬马，喜欢野游。野游你知点解啊，靓女？即系叫鸡咁解。野游即系去花档，系嘛？去嗰啲咁嘅秦淮风月嗰地方叫野游。唔系我登埋报纸噶嘛？你放蛇咬我咩？系咪大丈夫？是吧有吉事啊嘛。 做得出你讲得出做得到。你做得出就讲得到。 好多人做不到的，我老婆陪我招呼几个女朋友都得啦，试过。几个女朋友在外国来晒香港找我一起，我去跟我及一及以前在外国的女人来的，我老婆出去揸装请晒你吃饭，又带你买手袋又拿折头。我的女朋友都呷醋了，她说你老婆顶你老婆不顺，哪有这样的女人，这么大方都有的，我怎么不大方。我老婆就多谢我班女朋友招服侍我大佬。哇！多謝你以前我郭先生，我老公出門咧得你哋照顧真係好啦，即係而家真係要請你食飯咁你。 所以就係你點樣睇一件事嘅觀點好緊要，扭住隔離間大屋，你又冇恨人哋有好多個老婆，下次輪到我喎。 我老婆就係多謝我啲女朋友照顧我，我啲女朋友呷醋，真㗎！我太太係誠心嘅，佢話難得我老公以前周圍去外地工作，得到你哋照顧，咁嚟到香港，我請你食飯，又帶嚟真係買嘢買禮物送俾佢哋。我啲女朋友都嬲到震啦，佢話你老婆真係頂佢唔順，邊度有咁嘅女人？我點啊？我有福氣啊嘛，大佬係咪先？所以咧就網友嗱，真係好事嚟㗎嗱，我為人網籌款，有人捐錢俾人網咧，到一個數額咧，我就開波露一手筷子飛鏢俾你睇。第二樣咧就話大家幫手做捉鬼，捉啲站家產嘅垃圾鬼，即係呢啲譬如你嗰啲民主黨派啊，有咩古靈精怪集中曬嚟。因為徐家傑咧應承我咧幫我做過濾器，因為佢專家啊嘛，我又冇咁多時間，係咪？邊樣？ 好啊！而家乜都係揾廉署嚟出手喎、啊。 唔係佢唔係做廉署，但係佢有經驗啊嘛。 有個經驗個機制啊。 佢過濾曬咧，我哋掟出去咧就害呢班唔家產瞓唔著。好嘛，網友幫手啦，好嘛，即係呢個係一個幾好玩嘅捉鬼，因為你捉咗啲鬼喺手咧，佢哋先投鼠忌器嘛。跟住咧，我哋要部署咧，就話咩人民力量去競選，咁而家開始咧就你睇到咧民主黨派咧，嗱而家你冇人幫手接力賽㗎， 我上一拍礼拜四，郑家富都好人嚟噶，你哋同佢讲啦，咁佢真系都出咗嚟帮手。咁啊，公民党算唔话得啦，即系都起码佢都搞啲。搞啲再擺嗰個亞後代族都係即係為個社會，即、就、係、是、為你哋搞啲無謂嘢嘛！大家最衰個集保皇黨嘛，佢而家水浸眼眉未識死噶，係咪先？你嗰日如果佢唔係掟對鞋落去，掟扎屎馬落去，佢都流會啦！成個立法會冚家產臭曬，我就唔信佢踎喺度踎到喺度，係咪先？佢嗰條友唔知點會掟對鞋啫嘛，掟桶屎馬落去，佢冚家佢仲啲屎馬周圍跳，佢仲唔流會啊？你咪喺度鬥捱咯，係咪啊？所以你個世界咧，你共產黨咧，你就管香港事務嘅人，你要實事求是，用翻鄧小平嘅精神。呢、這個唔係外人嚟嘅香港，香港係一家人。如果你集保皇黨再扮嘢咧，我作個拎你出嚟招揮。佢哋好多古靈精怪嘢㗎，你就工聯會都係啦。你落幾多廳打，俾曬你做嗰啲咁嘅屋宇管理啊，嗰啲公屋嗰啲。嗰啲屋宇管理係咪先？你可以查到個資料噶。喂，你幾時開廳打？幾時去投標？你工聯會下邊啲附屬公司點樣去政府落標？有冇斬眉弄眼？其他啲標點樣落法？你點樣落法？有冇人洩漏啲機密俾你聽？我開幾個 file 咪做佢班唔家產咯？呢、這個阿徐家傑專家嚟噶，係咪？我哋有兩個錢喺身，攞啲經費出嚟，你一望又話幫手。是不是你不幫手冇所謂，我成扎啲退休鋼探，我再成扎兄弟噶嘛，退休噶嘛，大佬過食把無憂米噶嘛，以前我啲兵嚟噶，大佬。 咁即係我哋而家呢一個遊戲捉鬼遊戲咧，其實 簡單 啲就將事實表露出嚟。 你唔好砌人生豬肉，啊捉佢十單衰咧，就同佢講六單就夠噶啦。嗱，僆仔啲四單未拎出嚟，砌你六單咁啊收工，咁佢要等佢死得眼閉。啊！多謝大家嘅觀看，因為咧呢個特殊節目嚟嘅，因為睇見香港社會咧，我哋應該要搞皆大歡喜噶嘛，俾幾站家產啲咁嘅小人係嘛？呢咁嘅盲目嘅政府係嘛？呢個曾蔭權臨死都仲喺度搞埋啲衰嘢係嘛？告緊佢噶！你唐英年琴日仲喺個電台仲話冇理由秋後算帳，你冇衰嘢使乜驚人秋後算帳啫？算到你帳咩？係嘛？好多衰嘢先俾人算到帳噶嘛？啱啱先？系咪啊？你光明正大咪冇账算咯？你做埋啲衰嘢，咁而家咪俾人秋后算账咯？呢、這个咪秋后算账啊？你应有此报嘛？ 应有此报， 应有此报，冤有头债有主， 即 系事实嚟噶嘛？你冇事实点样算你账啫？喂，大佬，我都冇掟你发到出嚟啦，我掟翻出嚟会收咗早收佢工啦。喂，我个兄弟做第一任嘅扫毒组主任国际，几多冚家产阔佬冚家卖白粉啊，走私漏税发达噶嘛呢一代，你嗰世家嚟咪有成扎冚家产，我拎出嚟全部落镬啊！ 咁我哋希望，譬如好似我记得你讲过啦，即系以前咧有好多系高官咧都值得人敬仰噶，咁咪希望嚟紧咧。 香港少喎、啊，而家 越嚟越少啦，咁希望嚟紧会有翻多啲啊嘛。 系啊，你上个净系收钱唔做嘢啊嘛，又唔识做嘢啊嘛，你唔识做嘢咪问人咯，你唔识做嘢你唔问人又唔得虚心。系咪啊？我都佢上次講噶，你嗰啲民選議員長毛啊、梁國雄啊、大舊嗰啲咁，你政府咪正式先要請人嚟飲茶食飯先。你就算你中聯辦都可以請人嚟聚餐噶嘛，開名居馬，係咪啊？喺度扮曬嘢擺款，係咪啊？咁你咪香港咪死咗咯？ 好，咁我哋好多謝 Doctor 俾我哋咁去清晰去睇呢件事嚇，希望多啲上嚟同大家傾偈。 以和為貴啦，香港皆大歡喜，唔關我事噶，我隨時走得嘅，我啲生意喺曬國際上嘅。但真係要講嘛，因為你好多俾人誤導嘛，你共產黨最慘俾人誤導嘛，中央政府俾下邊嗰班咁嘅幕臣提供假情報係咪啊？製造事端嚇、啊，又搞係當嗰啲民選員係恐怖分子，你有冇粉？ 咁、 啊、 我希望多啲中央官員都睇呢個節目，咁咪、 啊、 更加清晰咁去睇。 我掟翻佢嘅，掟翻佢嘅，我有渠道掟翻佢，實有人知嘅，好嘛？多謝大家。 好，多謝大家。 香港人网，敢讲是好听，我是大毛毛。